新唐美小电台 Capital 高国贝城市频道，现在有五幺报告感染新闻。关闭疫情，导致成都三家波兰尼总体规划延迟完工。头一个新建区推换到明年才开幕延期。成都三发展局表示，山路内将展开一系列的可行性研究，了解消费者的喜爱变化，以确保成都三继续成为游客最来到的首选景点之一。时间两年了后，我国回教堂今年会在全岛各地的回教堂进行大型祈祷仪式，同时也会当就门互相拜访，人数无受限制。欢庆开斋节的气氛比往年较热烈。财政部长吴顺泽出席庆祝活动时表示，政府将会尽最大努力，确保人民会使继续享有自由，未阁受大流行病的限制所影响。母亲节即将来临，随着社交聚会人数放宽，有烘焙业者进入尺寸更加大的蛋糕预订，目前已经无办法阁寄新订单。也有餐馆表示，营业者几乎恢复到关闭以前的水平。防疫措施放宽了后，国人在户外会选择卖挂口罩。自从今年开年以来，民众对口罩的需求减少了至少四成。由卫生科学界批准生产口罩的本地公司中间，有至少一成已经退出市场。本地的官兵大力新病例连续三日超过2000起，报1570起。卫生部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其中62起病例由境外输入，其余的是本土病例。每周病例传播率下降到0.72。我国教育部前高级政务部长蔡宗武逝世，享年87岁。伊在任职期间推行了特别辅助计划，为我国培养商务人才加传承传统文化做出贡献。蔡宗武的灵堂设在罗宾达街的新加坡殡仪馆，开花仪式将在明仔日5月5日下晡在万里举行。马来西亚的官兵单日新病例隔了大约一年回落到1000起以下。马国卫生部 COVID-19 网站的数据显示，当地病例连续6日呈下降的趋势。3日5月3日新增加922起病例，其中多数是本土病例，另外有9个人病逝。当地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4,451,781起，其中35,564人死亡。世界卫生组织讲，截止到这个月一号，全球已经有20个国家通过至少228起不知影原因的儿童肝炎疑似病例，另外有50多起病例正在调查中。世卫组织发言人讲，多数病例是来自欧洲，但是美洲、西太平洋和东南亚也出现病例。感谢新闻报告完了。